查明美军犯罪真相，全民族特别调查委员会北方本部发言人就南朝鲜各阶层在南朝鲜和美国缔结行政协定51周年之际更有力地展开反美斗争一事13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各阶层市民团体和人民在各地积极展开反美斗争，这是南朝鲜人民对美帝侵略者的积怨和郁愤的爆发，因为美帝侵略者借口南朝鲜美国行政协定50多年来在南朝鲜干出了杀人、抢劫等种种犯罪行为。南朝鲜美国行政协定将外来侵略军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在趋向自主的当今时代竟有这种卖国协定存在，这是一个民族的耻辱。在亲美逆贼臭娘朴槿惠被民心遭到灭亡的今天，废除屈辱性协定是南朝鲜人民刻不容缓的迫切要求。但是南朝鲜的现任当局和历届政府一样，提倡加强同盟，策划让美帝侵略军永远驻扎在南朝鲜。谈话强调，南朝鲜当权者要放明白，他们如果执意把民族分裂的元凶、种种不幸和痛苦的祸根美帝侵略军当作救世主，极力策划从亲美崇外和同族对抗中找一条活路，就会像头号亲美娼妓朴槿惠逆贼那样，难免遭到悲惨的灭亡。